旅日朝鲜留学生同盟抗议团8月29号分别在美国和南朝鲜驻日本使馆前展开抗议斗争，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逆贼集团在南朝鲜举行侵略性质的核战争演习、加深战争危机等进行冒险的活动。